现在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会花点钱买点保养品保健品之类的，今天只要用口袋里的零钱89元就可以买到一盒羊奶粉，喝上半个月的时间四盒还要送您999打造的金钥匙一枚，一共才花到300多块钱哦。 关键是羊奶啊，它是安全健康放心的，这每一盒呢都有着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 QS 认证，8公斤纯羊奶浓缩成1公斤干粉的制作标准，货真价实的好羊奶，精算配方还有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以及每百克640毫克的钙含量，对健康对身体都是很好的助力。 是的，4007106108，4007106108电话您记好了。自己去买的话是258元一盒，现在89元就可以订购一盒了，买四盒356块钱，还有一把寓意着幸福健康富贵平安的金钥匙一起带回家，它是水晶亚克力外壳，非常的美观，里面就是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一把，每一套也配有了礼盒包装和幸福红绳，送人自用都是大气十足的。这一次呢是回馈听众厂家特别定制的，备货已经快没了，本档是最后一天的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看到8055961114743998这几位朋友呢都是订购了8盒的， 是 其中3998的朋友还是第一次订购，但是他说啊，听节目已经2-3个月了，这羊奶如果不好买的人不多，不可能一直推荐这么长时间，那这一次还送金钥匙，300多块钱也不贵，就来试一试。 这位朋友啊很机智，调整了我们低门槛优惠来下手，但也有很多老朋友是来复购的。你看手机尾号0512的周阿姨，这是第5次来订购了，说想购的活动真靠谱，金钥匙也正合我心意，这次活动很划算。关键是啊，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推荐了，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1032元的四盒瑞麟羊奶粉，加上一枚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一共才花到356块钱，这和商场的一颗黄金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今天除了白得一枚999足金的金钥匙之外，还能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吧。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 最后一天的活动，我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一点羊奶在家啊，毕竟这个春季养生食疗还是很重要的。 是， 瑞麟羊奶粉呢，富含了640毫克的钙和7.5毫克的铁，还有上百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以给身体补充营养。尤其是呢，这一款瑞麟精钻配方羊奶粉呢，是根据中老年人的营养需要，特别添加了益生菌、硒元素和植物甾醇，所以这个春天啊，让我们行动起来，坚持每天一杯瑞麟羊奶粉，健康身体看得见。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一盒瑞麟羊奶粉你就便宜了170块钱。 是的， 四盒瑞麟羊奶粉就节省了680块钱。 是， 而且还要多送一枚999足金打造的金钥匙，这要不是一年一度的开春特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8007351858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您，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069的李阿姨就说了，前两天我刚去过你们瑞麟门店参加活动，门店的优惠价格和电台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没有金钥匙免费赠送呢？ 和您解释一下，本次活动呢是瑞麟企业在享购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活动，所以线下门店是没有这个优惠力度的。 对， 如果您错过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呢，那在电台在门店都能享受到89元一盒的试喝体验价，但是不可能再有金钥匙的免费赠送了。所以最后一天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抓住最后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这一项研究呢，他们又历时12年，一共调查了38,394名男性。经过这个调查以后呢，就这些人里头，共有1160人患上了二型糖尿病，其中牛羊肉里的铁扮演了这个特重要的成分，就牛羊肉啊都比较瘦，但是它的铁的含量就比较多。所以这个如果这个牛羊肉里的铁吸收的越多，它二型糖尿病的几率越大。但是呢，铁的吸收总吸收量大小就跟不吃牛羊肉和输血的途径啊来引起的这个铁的含量增高，这跟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他们就是说了这个结果，就是说什么，就是说牛羊肉在这个特别是西方人啊，它是主要的食品，因此爱吃西餐的人呢也要重视。其中有一个就是西餐，因为大部分都是牛羊肉啊，特别是牛肉特别多。那这个经过这么多十几年的研究，这么大人数的研究，那还是说明一定问题的。所以一个量上头，一个是不是你长久的都在吃这些东西上，那你就应该注意了，还是这个百分比还是比较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平常人啊都以为吃糖多了要得糖尿病，其实糖是需要的，因为糖是人类摄取70%的这个热量都要靠糖来供给。但是呢，现在研究啊，就是高盐对糖尿病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经常吃高盐的东西，也可以使血糖降不下来，或者是形成糖尿病的原因之一。一个呢，就是原因就是一个正常糖代谢能够使胰岛素这个分泌下降，而你要吃高了糖以后，它就使血糖升高。而你吃这个盐太多了以后，就使这个血糖就升高了，抑制胰岛素。还一个呢，就是糖原的分解，由于吃的多的咸类的东西，你口重，它就分解发生障碍，也使血糖升高。就说一个呢，你是因为吃了高盐的东西，这个就是胰岛素的分泌下降，这样血糖升高。还一个呢，就是糖原分解发生障碍了，所以血糖就高了。再有就是呢，现代医学就研究就证明了，多吃盐可以促进淀粉的消化吸收，然后促进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就因为这个原因也使血糖就升高了。高糖呢，同时你吃高盐的时候呢，它可以损伤血管的内壁，使着动脉硬化形成加剧，而且呢可以使钠储留发生，然后就使着这个血容量增加，血容量增加的结果就成了高血压形成的主要原因。所以你看，你要如果是一个口重的人，一般北京人啊都吃的盐比较多，在全中国来说呢，这个北京人啊算口重的，所以这个高血压的病人啊，除了西藏以外呢，北京人啊得高血压的人也是就很多的。那原因就是他对于这个糖的分解，原因就是多吃了以后它可以使血糖升高，另外呢它可以钠储留，可以形成动脉硬化，可以使高血压形成多。那高血压跟糖尿病呢又是亲哥俩双胞胎，所以呢就互相影响。因此呢，如果你是一个口重的人，那你在家族里头啊，因为我们这个都愿意家里一大家子一块吃，一般呢吃咸的人的家里啊他都爱吃咸的，吃淡的他家里人肯定都淡，所以在这个家里特别对后代，如果你老人吃的特别咸的话，就应该慢慢的在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口味的，他就对口味有选择了，要注意不要吃高盐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平常特别注意的，而且我们发现大部分人在这些方面是不注意的，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就很多人啊晚餐非常丰富，叫做晚餐不科学。晚餐不科学有几个定义啊，一个就是你吃的太晚，时间太晚了，你过了7-8点你才吃晚餐。第二个就是太丰富了，热量超了，还有就是你这个高热量的东西太多了。你比如这个高蛋白的高脂肪的东西太多了。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每天晚上因为丰富，因为家人都在一起，就吃的特别多，这都是形成糖尿病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晚餐你如果 不科学的话，那肯定要形成肥胖啊。有过这个学者经过研究啊，说你晚上饱餐一顿所增加的体重，比你早晨中午吃的饱了以后还要增体重增得多，那就是说它引起肥胖。晚餐吃的太丰富了，太多了，高能量高脂肪，由于这个那就容易引起糖尿病。因为这个晚上以后啊，你再怎么活动你也比白天要少得多，能量消耗也低得多，所以多余的能量呢，它就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合成了大量的脂肪，然后逐渐就形成肥胖。我们知道胰岛素啊，它是可以把你多的脂肪变成葡萄糖的，所以有的人就说我吃饭的时候啊，就吃大鱼大肉不吃主食就够了，其实也是不好的。也是为什么现在让大家一定每顿饭你要吃二两的这个主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呢，我们知道啊，你晚餐的时候啊，本来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啊，每天傍晚的时候就是一个高峰。如果你再大量的进饮食吃进去，然后它的热量呢就从饮食中进入到我们的胰腺，那你吃大量高热量的饮食进入我们身体以后，就是胰腺的工作量负荷量增加了，就肝脏呢这时候就大量的合成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呢这个长期这样以往以后，我们知道低密度脂蛋白它主要是这个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主要是甘油三酯，那这些两个升高呢就等于你那个血脂啊就很快的也升高了，长期胰岛的负荷量增加，然后它就慢慢的衰竭了。胰岛素呢能够促进细胞外的这个葡萄糖进入细胞内，来供给我们身体的学习啊工作啊，这个葡萄糖多的时候它可以变成糖原储存在我们的肝啊肌肉肾脏，同时呢抑制糖原重新分解成葡萄糖，从而是血糖稳定。如果这个到晚上你吃的特别多了以后，那大量的脂肪就转化成了葡萄糖。我们知道肝脏在晚上是工作的，它可以这个把这个你吃进去的脂肪啊把它利用，就是有用的利用，没用的就储存，长期以往呢就储存在你的这个肚子里啊，特别是腹部的脂肪就增多了。而且呢不合理的晚餐呢，这种习惯呢使胰腺贝塔细胞呢它的功能紊乱衰退，而且失去了它正常的生物效应，这样就造成了胰岛素的分泌不足或者是质量不高，就是说生物效应达不到，这样也诱发糖尿病。所以在这个吃晚餐的问题上，不管是这个家里的老人呢还是孩子们自己年轻人自己都应该特别注意这个，你就是为了你这个体重不迅速的增长也应该控制晚餐。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经常用对我们身体啊是有强壮身体的作用，延年益寿的作用的。特别是呢它这个纳入这个中药以后呢，它对于疑难杂症啊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以及消除症状和促进康复和自愈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灵芝其实在我们祖先两三千年前呢就经常用它了，而且说呢用了灵芝以后呢鹤发童颜延年神仙，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就说明了灵芝呢在经常用的过程中，不管是从我们古代还是从这个四五百年前的李时珍时代一直到现代，现在的中药大辞典啊和中华本草啊等等大量的书籍里啊都记载了灵芝对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啊它的特殊的一些作用。现代医学研究啊就 现在这个医学研究啊，就证明了它的西药学的价值。你比如它是十大类150多种这个有效成分，其中60-70种有益的成分，特别是灵芝里独有的灵芝酸、灵芝多糖、多肽类的生物碱、生物总碱和人体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是 B1、B2 和 B6 还有14-15种的微量元素，它们的比例搭档跟我们身体里微量元素的搭档啊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很好吸收，而且呢在我们体内会发挥作用。你比如像这个灵芝多糖就非常好，灵芝多糖呢它除了能够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强大，你比如它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的干细胞，而使我们的周围的战士淋巴细胞、白细胞啊、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它的这个作用都增强，吞噬指数也增强。另外它可以使红细胞，促进红细胞血红蛋白的生成而抗氧化。而最主要的灵芝多糖它是高分子水溶性的，它对我们的胰腺有非常好的作用。它能促进我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它受伤了以后它可以主动的修复它的损伤。这就使得呢我们这个胰腺呢能分泌生物效应够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和预防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那这个作用就是非常非常好了。再有就是呢像灵芝酸 A 啊、灵芝酸 B 啊，能够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当然这个像这个孢子粉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我们血浆中的胰岛素它的水平升高，而且生物效应能够发挥。那这些总的效应是什么？就是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管是预防和治疗上，第一个首先你要把血糖稳定到正常水平。而这个灵芝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因为它这些有效物质的存在，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